那我们做我们的小小王科小小小那么大师巴卡瓦多巴卡瓦多萨玛萨姆布达师那么大师巴卡瓦多巴卡瓦多萨玛萨姆布达师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Iditi So Bhagava Araham Samma Sambuddho Vinja Charana Sampanno Sugato Lokavidu Anuttaro Purisa Dhamma Sarati Satta Deva ManusanamBuddho Bhagavati Svakato Bhagavata Dhammo Sandhitiko Akaliko Ehipasiko Opanayiko Pachattang Veditabho Vinyuhi Ti S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o Uj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o Nyaya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o Samichi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oYadidam chattari purisa yugani attha purisa pugala ese bhagavato savaka sango Ahuneyo pahuneyo dakshineyo anjali karaniyo anuttaram punyakhetam lokasati Karaniya matta kusalene yantang santang padam abhisamecce Sako ujuce sujuce suvacho chasse mudu anatimani Santu sakoce subaroce apakkicoce salahukavuti Santindriyoce nipakoce apangabo kulesu ananugindo Nachakundang samachare kinchi yenye vinyu pare upavadeyong Sukhino va khemino huntu sabbe satta bhavantu sukhitatta Yekechi pana bhutatti tasava tavarava anavasesa Dighavaye mahantava majima rasakha anakatulla Dithavaye vadithaye chedure vasanti avidure Bhutava sambhavesi va sabbe satta bhavantu sukhitatta Naparo param nikumbete na atimanyete katanchinam kamchi Vyaro sana patighasanya na anyamanyasa dukham micheye Mata yata niyam putta mayusa eka putta manurakhe Evampi sambhabhute sumanasam bhavaye aparimanam Mettancha sabba lokasmin manasam bhavaye aparimanam Udangadoce tiriyanche asambhadam averam asapattam Thittam charan nisinno va sayano va yavatasa vidatamindo Etam satim madittheye brahmam etam viharam idam ahu Ditinchanupagama silava dasanena sampanno Kamesu vineya gedam nahi jatu gambaseyam punareti Ti etena sache vajena hotu te jaya mangalam etena sache vajena nasantu sabhupadava Etena sache vajena sambe Roga upassamentu te. Now, 今天剩下不多，只有送酒跟蛇，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可以一起修那个，有一位居士要求我们一起修那个梅达颂，紫金颂，这就是梅达的修行。那第九颂是说明什么？第九颂是说明这当萨丁阿迪提亚他们怎么翻译，无论将心作我翻清心舌，他应当决离此念，应当接离此念。他阿迪提亚叫做阿迪斯塔那，梵文阿迪斯塔那的意思是就是他那可以翻译为接离，他确立，他确立这个念，什么念？就是没大的念。什么叫做念？我们已经有说明，如果你们是念你们的境界，那意思是你们的心不会流去从这个境界，这个叫做真念。如果心流去从这个境界，好像干的南瓜在流，有流去哪里，他就随流到那边，这个就是不真念。真念就是不会像干的南瓜这样，它稳定在它的所缘。为什么它能够稳定在它的所缘？真念的因缘就是稳定的相，稳定的作意，因为稳定的相，稳定的作意，所以出现真念，那心就不流去，因为它的相稳定，对不对？那所有的功德才能够说，因为相稳定，相不稳定，那所有的烦恼都出来。不过相要稳定在适合的境界，如果它稳定在不适合的境界，那就烦恼越来越多。所以念也是念功德，让我们不流去适合的境界，这个也是包括在念里面。那在我们这里是什么念？就是这个愿一切众生安全快乐，保护自己在里面。因为你不能够愿一切众生快乐安全，如果你自己不快乐不安全，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那么重要，从自己开始建立这个境界，很稳定在自己的相续里面，在你能够修这个念，建立自己在这个念，建立自己在这个念，它的好处能够明显。如果你习惯修你习惯修在这个念，这个 念会稳定在你的心里面。如果你没有习惯修，那它还不会稳定。什么叫习惯修？就是修在不断的修，在四唯一里面，在佛教里面不断的修行，就是什么修行？真念真知。如果能够不断的真念真知，那就解脱了。所有的烦恼是因为不能够不断的真念真知。真念真知不能够自己来，他们来跟所有的其他的功德在一起。我们已经有学过那些功德，那些功德会明显。如果条件是我们舍我们的境界，如果不舍我们的境界，那就烦恼出来。什么烦恼？就是调剂。如果不熏这个境界，如果不念这个境界呢，那什么烦恼出来？就是昏沉。所以修行人他要用真念真知，不允许调剂出现，因为他舍不允许昏沉出现，因为他熏他的境界。用真念真知跟熏，就是他用精进来熏这个境界，这样他能够留在思维意里面跟这个念在一起。因为他这样修，所以他的境界变成越来越明显。他已经不需要用功念他，这个境界就变成他的心的自然。那在这个情况下，他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如果他这样修，etam satimaditya brahmam etam viharam idam ahu， 那他们翻译怎么这边称为即是即的基地的放逐之心。什么意思？如果他这样磨练自己的作意，磨练自己的想，磨练自己的念，稳定在这个境界，他不断的修，不断的修在思维语里面，就是东洋的意思。那他在佛教里面，梵平常就是大梵天，不过佛也用这个名称梵为最好的，两个意思都是。所以如果你这样不断的修这种念，那这个是一方面最好的住在这个有苦的沙哈世界，比这个住没有更好的。一方面你不用等到晚上，你已经像在天堂一样。因为天人的自信是什么？就是这个爱。他们因为他们有修这个爱，所以他们有上天。所以难怪以前的人跟天人在一起，因为他们有多修这种念。现在已经天人不混跟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太粗鲁，我们不修这个念，我们执着心太明显，对不对？贪欲越来越明显，那就天人不要看我们。因为 太粗鲁。如果多多修这个这种念，那就越来境界越来越微细，那天人就变成很好朋友，那他会一定会混跟我们一起。以前的人连中国、希腊、印度都有那些故事，他们一起结婚，一起住，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习惯这种维系的境界。在佛教里面，不但佛教，印度教也是，越维系你的境界，那越高，越高天人越维系他的境界。在瑜伽也是这样，在世界也是这样，在无世界也是这样。所以那些死亡死亡的境界比我们的高得多，他们心相比我们多得多，他们的生命比我们长得多多得多。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境界比较微细，他们比较熟悉这个无量心，他们的无量心很明显，所以他们的心比较强。如果我们修这个没有分别的心，那心就变成很强。那达瓦丁萨32天，他们心上他们的生活更多，因他们的境界也更微细。如果他们结婚等等，那他们的境界也更微细，心上更多那些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境界更微细。那越高那些瑜伽的最高的那些天人，他们已经不需要没有什么侥幸，很侥幸就是很辛苦，很苦，为发达的心、微细的心就是苦。天人他们怎么侥幸用笑微笑，那就变成混在一起。那么维系他们的境界，尼玛那么的，他们已经不，他们转造，他们怎么转？他们转造别的，用别的人的转造来跟他们沟通。Nirmana Rati 就是靠自己创造自己的快乐，然后他们就变成这个快乐，那么维系他们的心。然后如果是在世界里面，那在世界里面已经完全他们怎么出生、怎么结婚是完全靠心，已经没有靠身体。所以越维系境界，越在佛学里面，在印度教里也是，越维系境界，越维系变成爱，越维系变成那个是无量心的境界。要了解，不过这个真的是无量心的境界，就是解脱。如果解脱在这个是无量心的结界，是无量心的境界变成圆满，不然还不会圆满。所以最后就是来完全解脱。我们已经有说明，在 在印度教有很多种概念，什么叫做解脱平常最重要的概念是解脱，就是世间我，我的意思，重要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有说明，就是宇宙人，每个人有在自己的心，那个灵魂有，这就是宇宙人。宇宙人就是因为他他的境界在里面包括一切众生，不分别。 什么人怎么写？宇宙人 。每个人在自己的心有宇宙人，这个宇宙人就是真的我。世间这个真的我就是维达安多等等印度教这些的重要目标，就是解脱的意思。如果你实践这个宇宙人呢，就他没有烦恼。不过在佛教里面重要就是实践涅槃。实践涅槃一定要修观，了解无我，了解无我，那就不需要这个宇宙人，不需要我。那解脱的意思就变成缘起空。那实践这个境界，才能够那个四无量心就爱。变成的修行变成圆满，不然他够上天，不过不够完全解脱。所以这个最后的部分是很简单的说明，我们需要，如果我们要完全修那个爱圆满，我们需要修观，完全解脱我们的境界，时间涅槃，在这个解脱，爱的解脱会圆满，不然还不是圆满，因天人还不算凡，还不算解脱圆满。在佛教里面，真的凡人就是罗汉。佛教是用特别的语言。婆罗门在印度是最高的阶级，因他们的任务就是做凡的服务，转那个凡的血，凡的转动，转给社会，这个是婆罗门最高的阶级的任务。所以他们的学问都是学这个凡的境界，转这个境界，转做他们的父母，就是发挥那些技术怎么说做。那佛是在佛教里面，婆罗门变成罗汉。他做在真的凡，就是解脱的境界不是凡，不过是涅槃。罗汉才是真的做那个涅槃的真，还是解脱的境界，还是凡的真的服务。那称罗汉就是解脱，有解脱才能那个爱会圆满。怎么解脱？很简单的说明，几句话而已，一诵而已。Dittincha anupagama sila vada sanena sampanno kame suvinaya gedam nahi jatu gabasyam punaretiti。这个是一诵，是说明罗汉的境界，佛的境界一样。 果能够配合这个境界解脱的境界跟十无量心的修行，那这个就是注意最高的解脱，有波罗蜜的解脱，如果波罗蜜圆满，佛陀的波罗蜜变成圆满，因为这个慈悲的修行。如果要修菩萨道，那就要等到慈悲波罗蜜圆满，才能够成罗汉。如果慈悲波罗蜜不圆满，那就不会成罗汉。不管如果是大罗汉，那他是也是大罗汉，因为他的波罗蜜比较大，特别这个慈悲波罗蜜，所以他能够教很多人。那迪丁恰阿努巴嘎玛，他不受邪见。为什么左右？ 左右。 左右。 控制影响。 不受邪见左右，哪里有左右？ 左右的意思就是被邪见。Control. 我知道，不过这里没有梵文，那巴利文没有。没有关系，瓦金啊，迪丁恰阿努巴嘎玛，他意思是他他有完全他不接近阿努巴嘎玛，就是不接近邪见，他完全离开邪见， 完全离开邪见。 你可以不受邪见周游，也有这个意思，没有问题。那意思是他完全没有邪见，连不会靠近邪见，就是这个意思。那什么叫做邪见？邪见叫做不正确的解释，如果我们的境界的解释不正确，那这个就是邪见。如果我们的境界的解释是正确，那这个叫做真见。在这里没有邪见，没有真见，他说一切见，一切见他有离开。为什么他能够离开一切见？ 师父，你说这边是一切见的。什么一切见？ 一切他离开见，他们有翻译邪见，当然邪见是这个意思，不过他没有说邪见，他 巴利文没有说邪见， 巴利文没有说邪见， 哦，就是一切见， 一切见也没有说离开见， 离开见，所以才能解脱。 他没有意见，为什么？因他如是观，如是观那就不需要有什么意见，所以他也不靠近邪见。为什么不靠近邪见？因如是观呢，他的境界的解释就联系不断的，不会有不如不如法，因他跟法相应，他是罗汉。那他的那个真见有两种，有世间真见跟出世真见。 如果变成罗汉，那他的人间世间人间跟出世人间融化变成一个境界。嗯，如果没有解脱，那就分开。当然，人间叫做你在人间里面还是有人，在出世间已经没有人，没有众生，所以这个在世离完全离开见，因为已经没有众生，这个在这个境界，在那个爱就会变成完全圆满，完全不能够出什么烦恼。为什么？因他有实现这个涅槃的境界，没有众生的境界，没有我的境界。因为虽然他完全有实现这个没有我的境界，还是他是继续留在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个世界，在世俗里面还是有我，还是有你，不然不能够，如果没有我你他，那就怎么会有接力，就没有什么接力。不过接力是有，接力是很重要，所以还是有我，我是存在，不过在世俗地存在，在出世地呢就不存在。不过如果变成罗汉，那出世地跟世间地变融化变成一个境界，所以他不能够犯戒，罗汉不能够犯戒。虽然他能够，如果他犯戒，那不算真的犯戒，因为他没有什么不相信。犯戒，真的犯戒是因为不相信，佛是教戒律来避免罪，罪是因为不相信阿巴拉达，戒律是依照人的阿巴拉达，依照人的罪教的。在这个境界有人，如果没有人，那就没有罪。那罗汉就不会做什么罪，他还是会为什么？因他没有不相信，所以他变成希拉瓦，他变成结圆满，因他没有不相信。他们怎么翻译？而有 戒德， 戒德那罗汉才有真的戒德，因为他没有不相信。所以戒学才能够变成圆满，条件是我们变成罗汉，变成佛，在觉学会圆满，还没有得到这个境界，无我的境界，没有完全动意相应这个境界，那还有相信不相信，因为有相信不相信，那还会有错误。不过罗汉没有错误，因为他已经相应无我境界，还是连舍利弗会做一些小小戒，比方说有一些小沙弥，他告诉舍利弗，哦，你穿衣服不是那个曼达拉不对，那舍利弗他说，哦，好，那他该没有什么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一随缘，他马上反应，他很谦虚，他谢谢他，小沙弥啊，很好哦，你那他就 改正了，没有什么事。不过这个不算犯戒，因为他没有不相信，他不会生气。嗯，所以这个是戒得圆满。虽然他能够还是能够练罗汉，因那些小戒那么多，练罗汉练佛能够有的时候不是完全，佛应该不会，不过罗汉会。连舍利弗会做一些不是不对的事情，不对的事情不算犯戒，犯戒就是一条件是有不相信，那些戒都是因为出现那些不相信，所以佛来避免这个不相信的境界，有教戒律，不过罗汉已经没有不相信，所以他是真的有戒的，就是这个意思在这里。那后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达萨内那三班哦，他们怎么翻译？以居住之间，达萨那，他翻译为之间可以，达萨那叫做你能够，因他没有见，所以他直接如实观。这个就是智慧。罗汉就练习不断的在定，所以他练习不断的能够如实观。如实观什么？就是无我。因为他练习不断的如实观无我，所以他有知见。知见就是他不需要什么意见，他直接观如是。那达萨那叫做他能够直接达萨那就是他不用那可以翻译如是观，他就不用不是靠什么意见，不过是靠自己的经验，这个叫做达萨那， 直接的经验。 他的不靠意见，不过靠直接如实观，这个叫达萨那。Kamesu Vinaya Gedam， 他们怎么翻译？断除了我这里那个干观贪欲，没有错。Kamesu Vinaya Gedam 叫做他断除了观意，观意六根的境界所有的贪欲，所以佛解脱的时候，他有很有名的颂，你们有没有学？噶哈噶罗迪多西布那格哈那噶哈西，Sabbete Pasuka Bhagga， 有没有学？ 佛解脱的时候，他有送这个，这是南传佛教，我们相信那个你嘎哈嘎罗，我翻译成英文比较很好翻译，迪达嘎罗迪多斯嘎哈嘎罗迪多斯 the builder of the house、you are seen、他先说अनेक जाति संसार संदाविसम अभिमिस many many births I have been in the samsara I have been running and searching for the builder of the house、now the builder of the house you are seen by me、you will never do the house again、your beams have of the house have been 两书 他们瓦解了、 瓦解了 destroyed 两三百本瓦书啊Visankhita my mind is free from sankharas, free from will formations. 这个就意思为什么有 will formations? 因为有这个烦这个贪欲观念，他说翻译干观贪欲。因为有感官贪欲，所以有will formation 心。什么是解脱的意思？解脱的意思就是没有心。心就解脱了所有的心。所有的心叫做夫心。不夫心跟不动心。三中心。 怎么写？不什么心。 贝吉会他学佛教他应该就知道复兴布尼亚桑卡拉阿布尼亚桑卡拉跟阿尼亚桑卡拉三中桑卡拉 师父你刚刚讲这个英文的解那个巴利的解释就在巴利讲只生已尽断心已 三中心、有复兴不复兴然后不动心如果 怎么写那个字不复心那个夫怎么写 夫就是那个有夫的夫福报的夫 哦福报的福幸福的福 夫心不复心跟不动心三中心因为有三中心所以转转在轮回里面 所以在轮回里流转福心不福心跟不动心有不动心还会在轮回里流转有定 定、不动心就是定那这个福心跟不福心是什么福报不善善与不善善与不善好好好 OK 懂了懂了 福心就是相信不复心就是不相信然后不动心就是定不过这个定是 没有关的定 还是有漏定那无漏境界是什么境界就是没有那个三中心为什么没有三中心因为没有贪欲感官贪欲这个是解脱的境界所以因为他有这个境界他已经不会转造什么心因他的业已经端出了因为他没有贪欲所以他的业端出了 所以他不会做什么业，因为不会没有心，所以没有不作业，因不作业，所以他不受身。嗯，那结果那一家都嘎巴斯样不能来弟弟，他将不再受身。嗯，就是罗汉的情况还是佛的情况一样，佛也是只是大的罗汉，因他的是无量心圆满，别的波罗蜜圆满。嗯，不然没有什么不一样，他也是这个境界。怎么修？那我说明，修行人他有这个 metta 定。嗯， metta 定是什么定？第三禅定。 第三禅定。 第三禅定。 是第三禅定就是慈心定， 不是慈心禅可以到第三禅，对，慈心定只能到第，就说到第三禅。平常修慈心定就是修第三禅定。修悲也是第三禅定，修喜也是第三禅定，修舍就是第四禅定。这个才是是无量心的境界永定。不是说不能够修在精心定还是第一禅定第二禅定，当然能够修，不过这个境界真的平常修这个境界就一定要修那个第三禅定。在第三禅定这个境界，在定的境界才会圆满。那他修行人入这个第三禅定 metta， 然后他出定，因为他有定，所以他能够看得到他的过去的心。如果没有定，那看不到过去的心，在哪里他能够看过去的心？在他的心的所依，心的所依就是有分心。在如果你们有成就禅定，那初定的时候，如果观可以看你们的禅定的心在有分心里面。 师父讲过去的心是指过去的业，不是 那里过去的业，过去的心，心不能够看自己，好像知不能够知自己。桃子不能够切自己，心只能够看过去的心，不过平常你看不到，因为它都在变化中，因为定的心联系不断的继续在一个所缘，它所以它变成很稳定，它不改变它的心所，每一个刹那刹那动扬的心所。所以如果你能够入这个境界，留在这个境界长的时间，你出这个境界以后，你可以看这个境界在你的有分心，因它本来就是从这个有分心出来的。你看在有分心什么？你看在有分心你的过去的定的境界，现在的定的境界你看不到。 师父继续讲， 你不能够看现在的心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的心，它的心的速度是比那个观的速度快的 不知道多少万亿次，他的速度是不可思议，你怎么可以看得到现在的心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只能够平常因为心的速度那么快，你也看不到过去的心，因为心一直在变化。你 定了以后就可以把它定住。 在定里面你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在东阳的境界，你的心不改变。因为心不改变，所以它你出定以后，你说你能够看到它，因为它很稳定。不过你只能够看到你的过去的心，你不能够看现在的心。 我在定时候的心不应该就是空的嘛？是空的嘛？这不是空的。 不是空的。 什么空的？ 他说定的时候是不是空的？ 什么叫做空？空有很多种。 师父，那禅定的时候，那个 limiter 他说是新的印象。Image of the mind. 那当然，那个 image 你可以看，你可以看在你的有分心。 所以这个不是你说的心不能看自己的心， 不能看现在的。 这个是司法那个 nimitta， 它不是心。 它是什么？ 司法。 哦。 它是心生的司法，它不是心。你都混在一起，你。 本来都没有，所以。 你要看，你看到是你出定 以后入定间那一段时间。你能不能继续讲？那修行人就出定以后，他能够因为他的心很稳定，他能够看他的心的境界，在他的有分心，就是过去的心。那在这个心里面，他是。因为现在他的心很稳定，他继续连续不断的在动一个境界，不改变境界，所以他能够分析，他很清楚这个心不改变。不过他出定以后，在定里面他看不到他的刹那刹那生灭，他出定以后才能够看得到他的刹那刹那生灭。在定里面你看不到这个刹那刹那生灭，所以你会想你是在解脱的境界。不过佛因为他有看很清楚这个定的心还是无常，所以他了解这个不可能是解脱。 这就是所谓的如实观吗？还不是 哪里如是观，这个是还这个也是属于如是观，不过这个还是世间的境界，不是涅槃。这个还是世间观，不是出世观。 那师父继续， 你先要学世间观才能够世间道，如果没有修世间观，那就不能够成道。成道的条件，你先要修世间观，观无常，这个是佛教的德式，别的宗教不一样。你可以直接思维你的解脱的所缘，上帝还是你相信的所缘，佛教不是这样。在佛教里面，解脱是从观无常才能够解脱，才能够了解无我。那你 我有个问题不太清楚，那个先生是在讲一点，就是说你出定了以后，出定了以后你的心又是萨罗生灭，那你怎么有可能在萨罗生灭的时候去看过去的心？ 哎呀，你都混在一起。你出定以后，你就观过去的心。 你观你过去的那个 累积的那个 experience。 可是你出了定的时候，你的心就是刹那在变了。 那刹那变就是过去的心，刹那变。你的修那对你会知道，现在你那 没关系，这个心太高了，我连做。 那你如果你看这个，禅定的心，那你会，你看他的刹那刹那生灭，那你会知道很清楚他的，如果是第一禅定，五种禅智，熏色，喜乐，一境心，因他们太明显，因为他们是禅定的因缘，如果是第三禅定，那就，只有喜乐跟一境心，他们很明显。如果是用阿毗达摩的分析，那三种心说，如果是用经的分析，那要加真念，跟 师父，这个你现在讲的这一堆心，反正我到时候会知道。就是我按照步骤修到那里，我自然知道。 那当然。 师父，我有个问题，那个你初定的话，你是回到初禅呢，还是回到进行定？你因为心总是要到一个还是比较稳定的阶段。 你一定是要你好像是在那个是观的定，观的定是就观刹那刹那生灭，来能够用那个刹那定，你需要最少你的 精 心定。 所以你 不过现在你的境界是过去的心，过去的心是在禅定。 我知道，所以就是你，就譬如我哪一天我修到了第三禅定之后，我退出来，我到了。用刹那定来看我在第三禅定时候的心的活动，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什么意思？我不了解。 不是，这就是 verification 啊，是不是？你说初定，你就出了第三禅定，退，然后进入刹那定，用刹那定来看。你在第三禅定累积的那个， 你看，你用刹那定来观你的第三禅定 的 境界， 对吗？没错。 然后你分别，如果你能够分别第三，禅定的禅智，你也可以分别其他的，命法，其他的命法叫做，出。收香，色心，后来你也可以看那些别的，在现在我不要讲阿毗达摩变成太复杂，在第三禅定有31种不动摇的心法，都一个一个都可以看。那个心法，那个心法都不一样，都有他们的功能。每个功能是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这样观，那你就了解这个，不可能这个心是我。是属于我，因为它是多多心说在一起，每个心说有它的功能，有它的作用，这个才是真的我，不如我，然后你了解那些心说，那个心，他们是在刹那刹那生灭。这个刹那刹那生灭虽然是那么舒服的境界， 那么快乐的境界是无常苦无我，嗯。 所以他是不是破这个民法的体会？ 那你就这样，破那个关于心的无明，嗯。 师父，这个在第三禅定就可以看得到这么清楚吗？还是一定要到第四禅定？ 你在第三禅定也可以看得到很清楚， 已经可以看得到， 当然 不需要第四禅定。 在第四禅定跟寂静，如果你最好你自己修，你会知道。那这样他就修关于这个维系的境界，关于一那个一块的境界，它是无常相，嗯，故相无我相，所以它能够解脱所有的执着，关于这个境界，嗯，对，因为它是用那么维系的境界来修观，所以它的观很明显。那后来他也如果他能够这样研究那个无常，用这个维系的心，后来他也能够用研究那个司法，开始从那个心的基础，依照南传佛教心的基础也是司法，嗯，依照阿毗达摩，所以他如果他是用定研究他的司法，那些司法瓦解变成一句一句，嗯，司法，那些一句一句司法都好像心一样，都有他的每个司法有他的不同样的作用，嗯，所以，他不会想这个司法这个身体是我，嗯，那他也观那个司法在无常，嗯，在生灭的过程，嗯，心观于这个司法也是在生灭的过程，如果他深入观用这个维系的境界，嗯，那他的解脱的过程就很快。嗯，那些不重要的观的知识，我就可能后天会说明，嗯，怎么修观， 清净道论， 嗯，现在因为。这里不需要那么详细的说明，嗯，等到后天我会讲比较详细。我们是强调定，嗯，Metta是定的修行。 师父，你后天讲的时候，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些比较简单的解脱方法？就是说比较简单一点的解脱方法，没有那么多心手啊，怎么这么多定啊，这么多心。 嗯，佛教是科学，很也详细也好，如果能够了解详细更好，不能够了解详细，那可以用比较粗鲁的方法，马哈希。重要是你修观，那你了解心也是一句一句，嗯，它是也是嘎拉巴，嘎拉巴就是句，嗯，是多多发，多多明发，明句跟实句， 明句的是聚合的句， 聚合的句，每个明句有不同样的，在。不动心是一个过程，在定里面这个过程 不改变。Kshana Kshana 是同一个心，不过平常在无门的过程，在一门的过程改变。你先有装相心，再有烟识，再有接受心、监察心，再有界定心，再有素性心，再有再有分心的过程，是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都很微细，每一个它的部分可以看得到，它的心说都能够监察。嗯， 如果这个是到时候它自动会发生， 那这个在每一个刹那明发是好像一句，如果你有定，你可以这个句就变成多发。嗯，那每个法有它的不同样的作用。嗯，如果你这样修，那你可以完全解决那个后就是ghana 叫做无明观念， 后知。 嗯，无明观念你的境界，因那个四法跟明就瓦解，变成多多法，每个有不同样的作用。嗯，所以我概念管理对象也瓦解。嗯，这个是观依照清净道论，不过可以做比较简单也行，不过佛教是科学，可以如果要学依照这个科学，以前的人的科学，那最好就越详细越好。 那会不会太很困难？不是困难，自然会发生。按照你教的步骤这样。 很简单。条件是你的定要比较明显，如果定明显的那个方法很简单，而且解脱的境界就很快，不过那个出路的方法呢很困难。 那我就放心了。 重要是定，所以清净道论那么强调定，因为清净道论的最大的部分都是关于定， 所以要把先定先修好， 定要修好。 那就 现在的人因为没有耐心，所以他们宁愿用那么粗鲁的方法观。 那你说很慢嘛？那就是变成浪费时间了。 什么人？ 定不容易啊！你说用粗鲁的方法比较慢，不容易。 比较慢。 那如果是没有耐心的话，不是就花了更多的时间，还不能解脱吗？ 那还是可以用那个方法，因为那个观直直定，定直直观，如果能够修观好，那后来修定比较容易。 哦、okay. 那还是要修定，因为不修定呢，高解脱的境界呢很苦难，差不多不可能。 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个 jhana 有四个， absorption 有八个，这当中的关系是什么？ 他们的关系，他们的心所不一样，因心所不一样，心不一样， 所以 jhana 跟 absorption 不一样。 jhana 跟 absorption 是一样， 是一样。那 absorption 有八个 、 jhana 是四个，是不是 jhana 是也是八个？ jhana 也是八个， 没有四个，八个。在无世界已经心说是一样，无世界的心说都是第四禅定的心说。 那刚才说的第三禅定是八个禅定的第三个禅定。 是。 那现在最后我们就念那我们已经有说明你要开始从自己你自己以后你自己以后你要决定在你的附近所有的众生愿他们随缘，如果你是在阿罗尼亚呢就修这样，你们不是在阿罗尼亚呢就简单的你们决定在这个寺庙所有的众生那先从附近你们可以怎么修，你用戒心扩大你的心在这个地方，你观想这个地方，然后你决定一切众生在这个地方愿他们随缘，然后你扩大你的境界变成更大，比方说这个 San Francisco Bay 一切众生，然后再扩大你的境界加州美国，那最后这个是小小世界，然后你就开始释放众生，这样我们平常修不过这个只是中辈，后来如果你熟悉这个境界，那你已经一切众生你知道都包括在里面，只是磨练你的注意而已。然后我们已经有说明，如果有定，那真的练习就四百八次如定初定，那心变成很柔软一定要修，这个是很好的练习。那如果你修在比方说在家庭等等，你先开始你的最近的人你愿你的家人随缘再扩大所愿你的父亲等等如果要修一种庄重的方法，在比丘在阿罗尼亚在缅甸怎么修呢，就是这样那第一开始从自己怎么做阿哈就是我阿哈阿维里霍米阿比阿巴卓霍米Anikohomi Sukhiyatanam Pariharami 这是第一第二 Mama Mata Pitu Acharyacha Nyati Mitacha Sabrahmacharinocha Avera Huntu Abhyapacha HuntuAnigha hontu suki atanam pariharantu 然后你就在这个地方 Imasmin arame sabbe yogino Avera hontu abhyapaja hontu Anigha hontu suki atanam pariharantuImasmin arame sabbe bhikkhu samane racha upasikaya cha avera huntu abhyapaja huntu anigha huntu sukiyatanam pariharantu amhakam chatupachaya dayaka avera hontu abhyapaja hontu aniga hontu sukiyatanam pariharantu amhakam arakha devata imasmin vihare imasmin avase imasmin arame arakha devata avera huntu abhyapaja huntu aniga huntu sukiyatanam pariharantu sabbe satta sabbe pana sabbe bhuta bhuta sh yiga yiga ta 没有两个带 sabbe pugala sabbe atta bhava pariyapana sabba itiyo sabba itiyo sabbe purisa sabbe ariya sabbe anariya sabbe deva sabbe manusa sabbe vinipatika avera huntu abhyapaja huntu aniga huntu sukiyatanam pariharantu dukkha muchantu yathalada sampatito mavigachantu kamasaka puratimaya disaya pachimaya disaya utara disaya dakhinaya disaya puratimaya disaya pachimaya nudisaya uttara nudisaya dakhinaya nudisaya hetimaya disaya uparimaya disaya sabbe satta sabbe pana sabbe bhuta sabbe pugala sabbe atta bhava paryapana sabba itiyo sabbe purisa sabbe ariya sabbe anariya sabbe deva sabbe manusa sabbe vinipatika avera huntu abhyapaja huntu aniga huntu sukiyatanam pariharantu dukha muchantu yathalada sampatito mavigachantu kamasaka udam yava bhagavacha ado yava avichito samanta chakavalesu yesata pathavichara abhyapaja niveracha nidukhacha niupadava。 我最后一段啊，我们 make 一个 mistake， 其实是第四行啊，所有在陆地上的有情，这里第三次是海陆空。OK， 我们这边呢，那个时候为了要把它 fit into two page， 结果我们这边就那个一个 mistake。 这个耶稣的巴达维查拉、阿卡萨查拉还是什么？ 海上的、陆上的、空中的，我们那边 你没有， 我没有， 我 漏掉另外两个。 嗯，不 要紧了。要讲一讲啊。 这第一个是陆地的。 第一个是陆海空啊。第二个、第三个我不记得了，但是是陆海空的那个。是不是那个顺序我不知道，但是是这三个东西就是。 这次你不会以一个人牵提一遍，我们都在那个里面。 对。哎呀，累死师傅了。 唱定。嗯， 好，大家不要唱，师傅唱。 好。 好，大家不要唱。好。 Aham avero homi, abhyapajo homi, anigho homi, सुखीयतानं परिहारामि मम मातापितु आचार्या च ज्ञातिमिता च सब्रह्मचारिणो च अवेराहुन्तु अव्यापजाहुन्तु अनीघाहुन्तु सुखीयतानं परिहारन्तु इमस्मिन् आरामे सबे योगिनो अवेराहुन्तु अव्यापजाहुन्तु अनीघाहुन्तु सुखीयतानं परिहारन्तु इमस्मिन् आरामे सबे भिक्खु समनेरा च उपासका उपासिकाया च अवेराहुन्तु अव्यापजाहुन्तु अनीघाहुन्तु सुखीयतानं परिहारन्तु अमाकं चतुपचायादायका अवेराहुन्तु अव्यापजाहुन्तु अनीघाहुन्तु सुखीयतानं परिहारन्तु अमाकं आरक्षा देवता किमस्मिन् विहारे किमस्मिन् आवासे किमस्मिन् आरामे आरक्षा देवता अवेराहुन्तु अव्यापजाहुन्तु अनिघाहुन्तु सुखीयतानं परिहारन्तु सब्बे सता सब्बे पाना सब्बे भूता सब्बे पुगला सब्बे अता भाव पर्यापना सबाइतियो सब्बे पुरिसा सब्बे अरिया सब्बे अनारिया सब्बे देवा सब्बे मनुषा सब्बे विनिपातिका अवेराहुन्तु अव्यापजाहुन्तु अनिघाहुन्तु सुखीयतानं परिहारन्तु दुःखामुचन्तु यथालदा संपतितो मा विगच्छन्तु कामसका पुरतिमाया दिशाया पश्चिमाया दिशाया उत्तरा दिशाया दक्षिणाया दिशाया पुरतिमाया अनुदिशाया पश्चिमाया अनुदिशाया उत्तरानुदिशाया दक्षिणाया अनुदिशाया हितिमाया दिशाया उपरिमाया दिशाया सब्बे सत्ता सब्बे पाना सब्बे भूता सब्बे पुगला सब्बे अता भाव पर्यापना सबाइतियो सब्बे पुरिसा सब्बे अरिया सब्बे अनरिया सब्बे देवा सब्बे मनुषा सब्बे विनिपातिका अवेराहुन्तु अव्यापजाहुन्तु अनिघाहुन्तु सुखीयतानं परिहारन्तु दुःखामुचन्तु यथालदा संपतितो मा विगच्छन्तु कामसका उदम्या वा भवगा च अधोया वा अवीचितो समन्ता च कावालेषु ये सता पतवीचरा अव्यापजा निवेरा च निदुःखा च नोपादा वा साधु साधु 好棒呀！ 那最后，我们打坐，这样可以觉得很舒服。